热度非凡，而且颜值爆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个可以堪称为花样男团的乐队。对，他们就是潜水大象，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潜水大象，就是我说实话，这你们的新名字我还得真的是想一下，因为之前上我节目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了。 对对，那还是去年。 对啊，还是去年的事儿了哈。那今天呢，潜水大象这是改名之后第一次上这种媒体的直播，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 哇，我简直是太荣幸了。对，那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嗯，大家好，我是潜水大象的主唱张翰宇。 嗯，欢迎。 我是潜水大象的鼓手冯哲。 欢迎。 Thank you。 贝斯手旭日。 对。 好。 大家好，我是乐队的琵琶手小东。 琵琶手 六弦。 真的吗？哇，琵琶，天哪，这么潮的玩民乐的男孩子。对，哎，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古典，就是古典乐嘛，但是当然我自己不会哈，就是我完全没有看出来你是学琵琶出身。 他骗你呢？他是 真的吗？他说我说琵琶 上道 变琵琶。 对，你这骗这么单纯的女孩子，你真是的。好了，这吉他手啊，这是我们的新成员是吗？ 嗯，对，小东。 是的，那这个潜水大象是全新的阵容，全新的组合，加料不加价，是不是？ 对， 是这个意思不？ 减价。 对，还减价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对，好的，那么潜水大象呢是新改的一个名字，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改潜水大象这个名字呢？ 因为很早之前我们就想改，但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改不了，现在我们可以改了。 因为我们 一直想改名，但是我们不知道想改什么。完之后，我们就说设定一个方向吧。我可能比较喜欢带三点水的字儿，所以我买了一个新华字典。完之后不停 特意为此买了个新华字典， 对，把所有带三点水的好看的字儿都挑了，后来不停排列组合之后就变成了潜水大象。 潜水大象啊，我以为是有什么寓意呢。 没有。 好的，好，喜欢带水的东西哈。这个还是非常的有灵性的，人不说嘛，有水就有灵性。 对， 有水呢就有财。 这就说到点儿了， 是吧？ 对，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然后我们第一次演出就是下雨。 真的呀？哇，那你们还真的是 第一次演出下雨。 老铁要火呀。好，那么今天呢，各位朋友们，各位老铁们，各位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嘉宾潜水大象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收听方式当然就是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可以现场听他们的现场演唱，非常的棒啊。那还有呢，收看方式大家一定要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方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到了。另外呢，也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进到房间看到我们的直播，点赞关注小礼物666刷起来。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到正题哈。对，今年呢我们已经改成这样直播的方式了。 你 各位适应一下， 有点不习惯吗？ 有点不，我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们还在门外徘徊， 我们跟着你马上就打开了。 对，马上就打开了啊！希望这个来的都是客嘛，进门请坐一下。对，好好在我们这儿就当成是一个小型的你们的不插电的演出现场，一个小时。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一个会友好不好？ 好， 第一首歌准备好。 第一首歌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发表的一首新歌，叫做《野海》。 野海又是一首新歌哈。 对。 好，那就准备好把这首《野海》带给大家。 深深夜的海，无人赴约，留我一人沉默的海岸。远处的灯忽明忽暗，湿漉的手和一根点不完的烟。 到了终点，你还好吗？沉默的人，一把火柴点亮海岸，我们的故事却在海风中消散。被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出现，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的力量。被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出现，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的力量。 激动的我都忘了开话筒了啊！对，这是即将要发表的一首新歌，对不 对, 对, 对, 对， 叫做《野海》。 对 对，听起来好悠远的感觉啊！就是这首歌如果要是成品的话，就因为我们今天听的是不插电的版本嘛，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做好的版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区别很大。 对，区别还是很大。 轻一点毛，那是什么风格？是还是你们一如既往的摇滚的风格吗？ 还是挺摇滚的。 还是挺摇滚的。 对, 对, 对, 对，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燥的、嗯，本身这个歌的它的气质就。赋予了这个状态氛围，就是 我觉得好空灵啊， 稍微沉一些， 对 哦， 就你要听到我们的新歌的编曲，你会觉得是会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一个画面的感觉， 哇， 因为我们的音色各方面都是会想到塑造一个画面感。 嗯，野海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尤其是刚才听完这个版本的歌曲，我脑中想象出来的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有野海湿地公园，然后有鸟啊。鹤呀，然后就是基本上开始回迁了。 它如果是公园，它就不能叫野海。 嗯， 我们这野海是有一个来头、嗯，就是它是在我们在天津、 哦、 去年在天津工作的时候，我们几个要去那边有一些工作。 嗯， 完晚上说要跑步，就说那就上周围看离周围最近的海滩吧。 哦， 结果我们去了一海滩，那个就是那儿的海滩 在天津是吗？ 对， 哦 对 哦， 那儿的海滩没有被开发过，什么都没有。之后就觉得 告诉我是哪片海滩， 那我已经找不到了 啊，已经找不到了啊， 已经开发完成了，现在、 哦、是这样的，好吧？ 对，那片海滩就是有一条路是从主路往海，就莫名其妙往海那边去，完到就是一半它就烂尾了，完有路灯在那儿就呲呲一会儿亮一会儿灭了， 嗯， 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完之后海风就吹着。 好爽啊，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夜晚嘛，一般像现在大家都去海边啊，各种各样的海滩，国内的国外的都去这个休闲度假，但是说实话现在已经开发的非常的商业化了，晚上你也不可能见到就是说没有灯光的时候。 对, 对，光污染特别严重。 对，真的是光污染，还也不能说光污染吧，霓虹闪烁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喜欢的，但如果你要是说找到一个纯天然的没有开发过的海滩，然后晚上如果天好的话还能看到星空，你们那天看到了吗？ 看见了 哇，那真的好浪漫。 对， 那这首歌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诞生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太棒了。这首歌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样非常旷野的心情呗。 对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孤独、 嗯、 因为只有孤独是永远是新的， 哦、嗯、 因为你会陪伴我们。完之后当你在一城市面对车水马龙，当你身处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反而是更孤独的，那种感觉会更强烈。 嗯， 但是当你面对一个空无一人的大海，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什么声音，你突然发现你这种孤独被和解掉了。 嗯， 对，你在那一瞬间你会想起很多在你生命中出现过的人，但是这些人以前你在城市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想到他们你会觉得哎太孤独了， 嗯， 但是在那片海滩去想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 所有的情感都被和解掉了。 对，好像大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真的是，就是每个人面对大海的时候都是哇，完全的释放，就基本上你要么就可以想起很多事，要么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对 对，嗯，好的，这是一种状态啊，这也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就在我们的一直播还有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看到公子男词进入了直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刷弹幕。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潜水大象乐队。哎，之前其实这个在改名之前我们的乐队是三位成员，现在新建了琵琶手， 对 再请这个我们也隆重的让我们的琵琶手不是实际上是吉他手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说你们是怎么就是说找到他的呢？这个家的新家的料是一个神秘的配方， 我们是用陌陌找到 boss 直聘 就直接想招聘是吗？ 对，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本身就是认识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朋友。 哦哦哦， 对， 好的，那这个我采访一下新进的这个神秘力量啊。对，小东，那你加入到潜水大象乐队之后，现在就是还在磨合的阶段吗？ 对， 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大家一起共事啊，包括玩音乐啊什么，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可以说不怎么样吗？ 可以可以， 吐槽大会是 吧？对，现在就是吐槽大会。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呢？ 没有开玩笑，其实挺好的 啊，挺好的。 嗯，我在，因为我之前也有接触过其他的一些乐队， 嗯， 然后加进来的话， 嗯、 我特别开心认识哥几个，真的。 哦、 然后，嗯，因为之前我一直是在，我感觉一直在停在某一个阶段，没很久没有突破了。包括我再进来的话、 哦， 嗯，我能从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也能收获到一些动物的一些信息，自己、 哦、 对我自己的技术也好，意识也好，能提升很大。 哇，真的是好官方的回答， 加鸡腿儿。 对，加鸡腿啊，对，这肯定是要真说不怎么样，回去之后，你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哪还有回去之后回不去了？ 从这儿就出去就结束了、 哦， 一切就结束了。 哦，是哎，那个门口发生什么？对，好的，那其实这个能看得出来还是非常和谐的哈，不然的话、 嗯， 如果要是没有共同的这个音乐理念，或者说大家共同的喜好，包括性格，可能都不会说走在一起。 对， 嗯、 因为道，虽然我们之前就接触。就只有那么一次嘛， 嗯， 但是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在谈恋爱， 嗯， 完之后你就是家长， 嗯、 假如没有谈到一定程度，能带他来见家长，对吧？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比喻可以吧？ 我这个辈分真的是陡然提升。 你别想说，别想说，就是个比喻。 瞬间入戏，你知道吗？ 你这小嘴巴巴的可以啊， 来前吃两斤蜂蜜呢，闹呢。 就是啊，今天呢，这个我们很欢迎新进的孩子啊，见家长这一关过了，嗯，非常的满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准备的歌是都是准备要新发的吗？ 啊，不是，野海是最新的、 嗯， 剩下的这些歌都是以前曾经发过的。 嗯， 我们今年会有一个。具体的发歌的计划， 嗯、 这个可以关注我们乐队的微博去找到。 好呀，就直接是潜水大象就可以了，是吧？ 我们现在还是机车绅士乐队、 哦， 因为它改名需要就是审核嘛。 哦， 我们不是刚刚改吗？ 是的。 但是音乐平台是可以搜索潜水大象。 对对对对。 嗯，大家可以去音乐平台，像网易云这样的都可以。 对， 对 网易云对。 哦。 因为像我们今年会有一个持续的发歌的计划， 嗯， 完之后我们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刚才我唱的这首《野海》， 嗯、 它会在下周一。也就是4月30号 啊，就上线了。 对对对，而且但是这次上线是在网易云先做的独家 哦， 独家首发。 我的天哪，我的节目呢，最近真的是特别的荣幸，因为抢到了好多还没发、马上要发的歌曲，然后先在我们这儿唱了、哎，太开心了哈！ 可以送礼物。 对，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对，用我的话说，就是剥夺了所有乐队的第一次。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歌曲是《 春》。 春， 对。 好，那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 对。 准备好了吗？ 暖暖的风，轻轻的梦，来自清澈的你。满载春意，总是期待春雨过后，黯淡依旧的天，阳光灿烂，总是有你，也会有我，我们是这时代 的春天，总是期待春雨过后黯淡依旧的天，阳光灿烂，一起去吧，冬天的雪融化，站在屋顶等待春天的到达，我们的世界终究要开花，我们的世界终究要 谢谢。 哇哦，好棒，意犹未尽的感觉，这首春就是春日的气息。看到这个小磊说哎呀很好听，然后说哎冯老师醒醒醒醒，你睡着了吗？因为在镜头里面看这个冯老师这个低着头啊， 因为 这沉醉状， 今天没有带鼓 啊、 我现在在欣赏，我是 作陪 对，作陪就一般。 我很少这么安静听他们唱歌， 是吧？其实我特别想看现场，就是你打鼓的样子。但是我们直播间可能是就是带不了鼓嘛，所以今天就只能说是作陪了。 下次现场吧、 嗯。好，下次直接现场啊。 我们现在邀请你啊，我们下次现场 没问题。 好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去看现场了。 我一定站着打。 你说一般鼓手看不见的，你知道去了也看不见。 对，其实很多，就上次有一个嘉宾说，就是也给鼓手和贝斯手平反来着，说没有啊，那有的很多乐队，像那种知名乐队，那个鼓手和贝斯手都是很经典的灵魂人物，但是大部分来说，他还是站在后面的。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 是吧？ 对，就是。 人要善于变通嘛，你看我现在都弹琵琶了， 都弹琵琶了，对，我们的主音琵琶。 我们在4月29号会在北京有一场演出。 哎，4月29，那不就是过两天吧？ 对啊，所以可以邀请你去哦。 4月29号，好的，我晚上直播那天。对，这就是时间。 几点完我们几点演？ 真的吗？ 就这么定 了，太好了，就这么愉快就决定了啊！好，4月29号大家可以去，是在哪儿？也是在北京的。 对，就是在北京的愚公移山。 哦，好的，那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哎，这次就是马上像各大音乐节也要开始了，你们没有去某一些音乐节去玩一下吗？ 嗯， 我去玩。 啊，你去怎么还单独行动？你单飞了是吗？ 没有，我们五一不工作。 啊、哦，五一要休假的。 对， 那会这个就是29号演出完之后是？ 对，就放两天假。 放两天假， 休息一下。 然后就是四散在各地吗？还是说大家 不是？我们只放两天，这个两天不是就是一个就是代词、嗯，是一个准确的数值。 我们排练是很有周期、很固定的。 哦，就是4月30号、5月1号两天。 对，我们只放两天。 好吧，那如果要是说只有这两天的时间，你们会怎么安排呢？ 我去看音乐节。 哦，好的，音乐节。 嗯， 好，那。冯老师呢？ 我出去吧， 出去 自驾一下吧。 自驾，估计也是北京周边了。 对，你肯定，那肯定的。 对， 北京周边都够呛，太堵了。 他也就是在海淀， 有道理。 海淀一带盘旋了， 我可能骑个小黄车什么的， 体育学院 这儿溜达溜达。 哎，其实如果要赶上天好的话，就在北京城区里面挺好的。 是的，其实 没劲的，其实 奥体公园挺好的，去那儿吧， 挺好的。 对，可以啊。对，那汉语你呢？ 我可能就是我特别想去，我去年总去那个咖啡馆，我想去那儿坐一天，看看风景。 哦。 因为今年的工作突然之间特别多。 是你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到那儿。去找一个闲暇的时光。 对，因为我最大的放松就是能去那儿喝一杯咖啡，完之后看会儿东西。 非常非常的就是诗意的感觉，这就是诗和远方嘛的完美结合。 低碳环保， 对，对，低碳环保。小东呢？ 贫穷限制了我想象力。 啊，好吧，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他可以打王者荣耀呀。对，好吧，那我估计小东可能是比较宅的那一类，是吗？ 不是，是因为他本来攒下钱想要出去玩，结果今天他相中了一把琴。 要买设备 哦，要买设备。 他是喜欢攒设备那种人， 因为弹琴弹 的 不好的人都是要买很贵的琴。 哦， 我 原来是骗吗？ 我一般不喜欢跟别人比技术，就是比一下琴、谁的琴更贵。 哦，我懂了，对对对，就像 完了， 人说那个单反烧钱嘛，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啊。我答的是五 D 兔，我用的是什么样的头，然后反正先别管拍出来的照片怎么样，我的设备是比你要更牛的。 对啊， 不出声摆那儿就好看， 不求最好但求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设备太贵了，他们就找我了。 对 对，那你要小心，就是你相中的这个设备未必是你弹。 现在已经让我挂咸鱼上了。 啊，都已经挂咸鱼上了，我的妈呀！ 哎，豆豆，你说我们开直播就天天这么聊，怎么火？ 火呀！ 是不是这礼物刷刷的，老铁都666？ 老铁，那真是刷刷的。小磊又说，冯老师打鼓特别特别特别帅。我跟你说，小磊绝对是就是你们四个当中冯老师的迷妹。他今天 Q 你都 Q 了两次了，你知道吗？你要不要跟他有一个单独的对话？ 什么叫 Q 我呀？不懂。 Q 你就是提到冯老师，冯老师你醒醒，冯老师你睡着了吗？冯老师你打鼓特别帅。 小磊是冯老师花钱在淘宝上 的。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啊！ 我这褶子呀，全是因为他们引起。本来我挺年轻的， 是吧？我觉得 咱们继续往下说吧。啊， 对，下一话题， 下一话题。 我觉得就是你们几个凑在一起，一定会每天特别的开心，是吗？ 其实挺讨厌的， 挺讨厌， 其实挺不开心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太熟了，烦了，是吗？ 不，那也不是，就是累。 对，因为每天面对的全是工作的事儿，不会这么闲聊。 哦，你们每天工作大概占据你们 九十95%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嗯，我们剩下5%的时间才是在一块闲瞎扯一扯啊。 哦，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在一起更是偏向于工作伙伴，当然是朋友啊，但是就是工作，对对对，工作伙伴这一个部分要占得很大。 对，因为现在每个人事儿都比较多嘛， 嗯， 然后不可能说。这个跟以前似的，排完练咱们找地儿玩会儿。 对啊，撸个串啊，喝点酒啊，聊聊天啊，总结一下。没有， 主要也没那钱。 不要把实话说出来。那个大家听到了啊，那个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乐队，各位老铁，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能让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想看更帅的装备吗？想听更帅的鼓吗？想看更炫的现场吗？666小礼物，走一走。怎么样？ 你一个月多少钱？我们雇你吧。 哎，真的真的，我哎，这个我们可以私下聊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潜水大象乐队啊，就是他们新改了名字，然后也要马上要发新的单曲，应该是 对吧？ 对。 嗯，那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新浪微博先搜索机车绅士乐队，现在就是他们。 嗯， 然后呢也可以去网易云去搜一下他们的歌曲。当然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或者你想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来留言，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都是可以的。好，那么说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哈，看看这一波吆喝会有多少小礼物。对，那平时现在就是刚才一直在说今年的工作突然间会忙起来，那今年是不是可以侧面的反映出来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呢？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刚刚跟刚刚是变成独立音乐人，刚刚跟之前公司就是约满到期了。 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事情可能都要自己去一手去做了。 哦，那这样确实无论是这个宣发呀还是制作都是你们自己去弄。 对对对， 那这样确实会占据很大的精力， 不但可有方法。 哦，那你们觉得这种状态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是更喜欢的一种状态呢？ 我觉得不是更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必须经历，然后我们才能在里面，因为好做好多事儿，我们才能磨合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方式，能更高效。 嗯， 但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全力的去做音乐，然后有一些团队来帮我们。 嗯， 就大家不是帮我们，是组建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 其实现在就在慢慢的组建团队。 哦， 道道，你是第一人选。 刚才不说了， 是我是直接那个应聘的。 你已经入坑了，知道吗？ 真的吗？我已经入坑了，记得填坑啊。对，不要挖坑不填。好的，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要聊一些哈，聊一些这个关于机车是不？关于潜水大象的话题。 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允许降落，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九八二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非常非常简短的闪电一般的空档之后呢，我们又回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刚刚改完名字的全新起航的潜水大象乐队，欢迎他们哟。好激烈的掌声， 鼓手声 啊，鼓手还真是，是不是你们四个当鼓手的手劲儿是最大的？ 对， 一定是这样是吧？ 对， 也 不一定。 啊，也不一定。好，那么刚才呢，小磊又说了，小磊已经亮明了身份，他说我是主唱，花钱雇来夸鼓手的，顺便再舔一下旭日老师的颜。 哎呦，小磊要舔你， 我也出资了。 啊，你也出资了， 我们是众筹了，众筹了一个， 众筹了一个。 我天哪，你们也真是够了。 我们非常铺张。对，非常铺张。 啊，这已经是铺张了啊，老铁们，你们的小礼物还吝啬吗？赶紧的吧。对，刷起来刷起来啊。那还是继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互动一下哈。那既然说到这个盐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就是乐队也好，组合也好，都会有一个颜值担当。那你们四位当中，如果说要选一个颜值担当，你们认为是谁呢？ 你觉得 小东啊， 旭老师， 小东， 小东啊， 小东， 是 的， 是 的。为什么呢？给我个理由。 大宝，你这不地道， 怎么了呢？ 你这在制造人民内部矛盾吗？对吧？ 没有啊，我只是在考验你们的那个核心凝聚力，你知道吗？ 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四个都是小心眼儿。 哦，原来是这样的。 你看，等会儿录完节目出去就暴打一团。 哎呦，太好了，我一定发小视频。这节目之后的那个额外附赠，我跟你说。 不过我觉得我们乐队确实在。是整个乐队都挺帅。 是，其实作为一个女性的观众啊，一个迷妹的角度，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四个人有四种风格。对，我在想小东应该是在四位当中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吗？ 我 谁？ 我 真的吗？冯老师？ 没有，小东最小。 小东 他4年前比我小。 哦，我懂了。对，因为小东就是就是很流行现在的那种长相嘛，是不是看着就很嫩啊， 小鲜肉。 对， 小鲜肉。 然后三位呢就是各有各的特质，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哈。 我马上就要成腊肉了。 没事，腊肉也是顶级的。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歌曲在等待着大家啊，来自潜水大象乐队的歌曲。那么下半段第一首要给我们唱的是什么呢？ 今夜你不再孤单，一首老歌。 今夜你不再孤单， 对， 有我们的陪伴。 你说你从来都不愿意重一朵鲜艳的花，你恐惧这一切的结束，你放弃了一切的开始。你说你从来都不属于一个地方和某一个人，只是偶然会感到失落。你听你听，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孤单的生命体，慢慢学会接受和放弃，慢慢经历厮守和分离。我们从来都不属于一个地方或某一个人，只是偶然会感到失落。你听你听，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孤单， 对，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因为我刚才突然间发现啊，就是在上半段也说到孤独这个话题， 嗯， 然后呢又有这首歌叫今夜你不再孤单，是不是孤独真的是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质呢？是平时你们都会觉得孤独吗？ 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几个，反正我可能会时常会感觉到孤独。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这事儿是、 就骨子里性格上带的。 对， 孤独的人。 对，因为本身你本身你作为一个作为艺术的创作者，你就是一个要特别敏感，特别敏感人就特别孤独。对。 哦，就感觉好像是并没有很多的人能够懂你。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啊，好的，我懂了。对，那其他三位呢？你们对于孤独这个理解，或者说孤独对于你们来说占多大的比重呢？你觉得孤独吗？ 曾经有一个人给我起一名叫青少年孤独症患者。 啊，青少年孤独症患者，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比我老啊。 哦，是这样的，对，快加入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来让我们关心一下你。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连着两三天的工作完了以后，然后在家待两天，休息两天，但是呢，一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了。 哦，你是害怕孤独？ 就是我也可以待着，但是我也可以找事儿干，但是我会觉得内心特别空虚，就必须得找点事儿干。 懂了。 那种，然后比如说我出去朋友酒吧玩什么的，我必须得拉着人那种。你晚上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去？ 好的。对的，旭日老师，你呢？ 我挺享受孤独的。 你挺享受孤独的。 对啊，因为一个经常一个人在家，然后家里收拾干净点，给自己做好吃的，然后弹琴， 好上网学学东西、看书都行，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尤其在北京、你知道我们出去见一个朋友什么之类、就我觉得特折腾，反正我就是挺懒的一个人， 是挺折腾的， 挺享受孤独的。 对对对，哎，旭老师，你还会自己做饭是吗？ 我特别爱给，就自己给一个人给一个人做饭，这样挺喜欢。 哇，真的是太棒了，对，生活很有规律啊。对，那小东呢？小东，你是可以享受孤独吗？ 我觉得孤独挺好的， 是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就是能让自己的内心也好，自己的学习能力各方面能提升很大。 哇， 最重要是我们有吉他这个伙伴是特别重要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能帮你，不知觉的在孤独中度过好长时间，你也不会感觉到特别孤独，因为你一个就是音乐给您带来是美好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现在还没有那个那么深的道行吧，就是把自己情绪都放在音乐里来表达，但是你通过学习还有去借鉴，去不停的就是有意思做这个事儿，简单点说。 好的，那这是对于孤独的一个升华的定义啊，对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对 对每个人的性格也不同，可能感知力也不同，对，但是呢都说嘛，艺术家都是有一点曲高和寡，对，很少有能够，就如果要是能够就琴瑟和鸣嘛，如果要是能够找到同一个频率上的，哎，这个伙伴，大家就会哎一起碰撞出来更多的火花。 对， 那我相信四位就是这样的，在同一个频率上、电波上哈，跟我们相遇。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们四位，就是既然说到孤独，你们最享受的一个人去做的事情和最不能接受一个人做什么？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比如一个人吃火锅。 对，我哎，这真的我受不了一个人吃火锅。对、 啊， 你们有什么受不了？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人去做的事情。 我最喜欢一个人干嘛？还有是吗？ 对，你最喜欢一个人做什么？ 来，你们来，小东说。 小东说吧，小东先说。 就年纪最大的。 哈哈哈哈哈！ 漂亮，小东。 我想到哪儿憋半天，我的 小东来就给我们打脸。 嗯。 我最喜欢一个人。 嗯， 就是 一个人弹琴的时候是吗？ 嗯，玩怀旧的模拟器游戏，对，因为那个时候这种事儿找不到伙伴的，真的找不到，就可能什么小学同学，我四五年级大家过去一块玩任天堂， 还是年龄的问题。 对，然后人家现在对这个东西已经早就不感兴趣了，然后再后来，比如冯哲比我小五岁吧，他可能对这个东西也不感兴趣，就是他就属于特定的一个事情，大家慢慢都把它扔掉了，就所以这个事儿自己干。 嗯，那你最受不了一个人做什么呢？ 最受不了一个人干嘛？做音乐。我喜欢跟乐队在一块儿做。 嗯，好的。那冯哲呢？ 确实是，就是就是一个人做音乐，其实我身边也有那种一个人做音乐的，但是呢， 所有都包办了。 对，但是呢，他做出来那种音乐，就是听着就是一个人的， 听着就是很孤独。 对对，这就是 没有不好 吧， 有区别， 对对， 区别， 它都有区别。但是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说大家一起做，然后我也受不了那种 一个人做音乐。 对。而且我一个人也完成不了 哦。 对，然后可能我还不太喜欢，就是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练鼓，就是一个人打鼓。 一个人打鼓。 对，就是尤其是在乐队的鼓里，就是编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人踏踏实实。那种状态，就是工作状态吧，可能。 哦。 对，然后不喜欢的可能不喜欢一个人干嘛呀？不喜欢一个人。 干嘛？ 那可能就是吃啊什么的，快乐的时候吧。当然不行， 快乐的时候都想跟人分享。 对。 好，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啊。汉语和小东呢，你们有特别接受不了就是一个人去做的事情吗？比如说一个人旅行啊，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什么什么。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旅行和一个人看会儿东西，看会儿书。 哦。 就因为我看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受不了身边是有人，因为假如这个人。不跟你说话还好，一跟你说话，我当时整个状态就已经就下来了， 对，然后就开始暴怒，谁让你说话的？ 我倒不会，我这人就是因为我不会暴怒，所以这东西都你自己消化，所以就特别不开心。 哇，那你是不是很少发脾气？ 我现在很少发脾气。我以前特别爱发脾气。 采访一下，是不是憋得很难受啊？ 对呀，这话说的。 对，其实他说那个一个人看书，就跟我说那个一个人在编东西一样。 对， 就是那种。 他不能有人打扰。 对，就是。你像我自己， 对， 自己有一个鼓房，然后我练鼓啊什么的。但是旁边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我过去看看你练鼓啊什么的， 你别看。 我对我就会认为你别看了。 所以现在想干这事儿，沉下心来，你必须得把手机关掉。 对， 哎， 就是我有一阵儿练鼓的时候，手机我都搁楼上， 要不快递啊、微信啊都会影响到你。 完之后， 对，还有骚扰电话。有你健身了解一下吗？ 对， 你像 贷款需要吗？ 啊，对对对，神在哪又有套又有套房子什么的。 对， 你像我一个人不能接受的，就是我接受不了一个人。我接受不了一个人去医院。 哦， 我要一个人去医院，我就会特别特别难受， 是吧？ 对， 我是无论跟多少人去医院，我都觉得腿软。对， 小东， 对小东呢？ 还是跟他们一样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在家练练琴啊，听下歌啊，找一些新的没有发现的一些音乐人，还有一些音乐。最喜欢的就是可能就一个人做饭和洗碗。 哦，一个人做饭和洗碗。小东也平时在家做饭吗？ 我比较喜欢做黑暗料理，就是看运气了。可能运气一好就做的特别好吃，运气不好就可能直接倒掉了。 哦， 还是看状态，那还是做的少，天天做就不。 是的，小东是哪里人？是 湖南。 哦，湖南人，那你应该做很好吃的湘菜啊。 还好。 对，还好，还好。对，好的，那么这个是了解了他们生活当中或者说个性当中的一部分哈。那大家还是在吵着说还是赶紧听歌听歌听歌，好吧，那我们把下一首带给大家。 下一首拥抱。 拥抱，好。 对， 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别回头，请你就别回头的走，因为我害怕，害怕的想把你留下。你到底是谁？被失了魔法的双眼早已不能分辨。天黑走，就握紧我的手，你只要闭上双眼，慢慢感受风在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你总是这样，每当我不想说再见，你却说你就要带着依赖。每当你想哭泣的时候，想起我那温暖的手，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 这首歌来自潜水大象乐队，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歌有好多都是非常走心的那种，就是听完了之后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和感动。 对，那其实在上周六是刚刚有演完一场演出，是吧？ 对对 对。那今年就是除了在做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之外，这样的巡演多吗？ 上周六的不是巡演，就是一个、就是 Lamp House 演出。 对，我们今年不会有什么巡演，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发3到4首单曲。 3到4首单曲。 今年一年完之后，今年最重要工作需要去筹备我们的新专辑。这张专辑是这个乐队不管是《机车绅士》还是《千手大象》，都是第一张的全场专辑。 哦。这个还是很重视的啊，这也是第一个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产物。 对对对对， 孩子很多、 孩子很多。好的，这希望越来越多，多多益善啊，都是精品。 对， 就是改了名字之后呢，千水大象也是有这样的官方的宣传照啊，我们来先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啥张？ 对，这是你们制作出来打算用作海报或者是什么吗？ 没有，就是一个新的巡演，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先拍一张自己觉得舒服的照片，然后告诉大家我们改了名字了。 好的，这张是非常有光影的效果啊。 对，我们是在一个走廊里拍。 本身我脸就瘦，就你不需要有什么光，它就出来光影的效果。 是，但是风筝老师、徐老师已经 他俩需要， 对我们他俩的阴影打的有点大。对，这张就很清晰了哈。这个好像是在一个高架桥上面，或者说一个 楼顶 台、楼顶 楼顶 台啊，就还是很高远的这样的感觉。 对对， 好的。那你们拍这张照的时候，小东还没有加入是吗？ 对。 那等到你们出新专辑的时候，就应该是4个人4位一体了。 对。 好，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哈。其实，在这个就是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也是有这么长时间了，那。像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你们留下非常难忘的瞬间，包括和你们的歌迷啊粉丝互动的这样的瞬间，会有吗？或者说哪一个地方的演出，哪一次的演出有什么样记忆深刻的记忆点？ 最深刻的记忆、其实最深刻的记忆这个命题太广了，但是、那我就说其实是最近给我一次最大触动，就是上周六的演出。因为那场演出机车绅士说再见了，这是我们一起做了7年的乐队， 7年啊， 对，还是特别有感情的。所以那天在那场演出，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唱了《拥抱》这首歌，就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鲜花换不回你潇洒，就像牵着大象跟机车绅士去拥抱，大家也跟我们去拥抱，而且是一首机车绅士时期的老歌。所以当天我们要演到最后一首的时候，我说下面就到了我们最后一首的时间。也不知道谁说拥抱完之后，下面就好多人一起喊拥抱。那天演到最后那一刹那，完之后就像刚才我的那个旋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完之后现场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唱， 对， 那一瞬间啊， 好感动啊。 对对对， 我觉得 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好的结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就在那几个点上，就在一瞬间。 是的，7年在感情里面呢，可能有7年之痒，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乐队来说，7年是一个节点，之后呢是会越来越好。是的，只是说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呢换了阵容，但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核心的内容是不变的。 歌还是老歌。 对，歌还是老歌哈。对，当然还会有很多的新歌去源源不断的产生。那其他几位呢，会不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让你们很难忘的，包括是 我其实也是上一场演出 给你送花儿， 不是 哎呦，这么大一捧你知道吗？这么大 是吗？ 对， 迷妹啊。 最重要就是摇滚乐队 到底是这么大 对 这，然后这多高，这么大 这么高呢？ 啊， 对对对对， 现在该我说话了，大哥。 好，这么高，来。 我上周其实是一个挺深刻的，因为是上周我们演出是跟星球壮树一起演。星球壮树现任级的时候，小田就是机车的原始成员之一，小田。然后那天我们在试音的时候，小田就跟我说，旭日。哥们儿是头一次在下面看你们在上面演出啥的，我当时特别感慨，但是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后台喝酒啊，说聊天啊，两个乐队关系特别好，我就觉得，就无论发生那么多事儿，我们追逐这些音乐，最后还是在一块儿， 能在一起， 在一个圈， 对， 特别深刻这个感觉。 对，其实这种就是 不管说是比如说结构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但是感情没有被这样的变化冲淡，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儿。 对 对 对, 对，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也是非常的微妙。对，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再加上你们四位都是非常敏感加小心眼儿，对，这稍有不慎可能就会 贴标签了。对, 对，这可是你们说的。 敏感加小心眼。 对，这如果要是说稍有一些就是芥蒂的话，可能就是会让感情之间出现一点点的那种。 其实我 蒙上一层。 我们几个开玩笑说行， 是 我们几个都是其实很大线条的人，而且 对。 反正挺糙的， 能看得出来啊！我也是开玩笑，就是一般能够在一起玩的朋友，能够有这样的音乐产出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你只有那种博大的胸襟，你才能有对音乐的这种壮阔的理解和感受，对不对？ 我得给你刷礼物， 快点吧！对，各位老铁，觉得我说的好不好呀？嗯，是的。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把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嗯 嗯，最后一首歌是。 梦想点亮黑夜， 就是在这之前，想说为什么今天要选歌这首歌放在最后一首，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机车绅士的第一首歌。 哦， 我们在2010年第一首歌，完之后在这次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束。对， 好的，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更新我们。 好， 对，完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事情需要跟大家预告一下，5月11日全国院线上映的一个电影，是爱奇艺做的电影，叫，就因为母亲节嘛，所以它这个名字叫《我是你妈》， 啊， 叫 Mother， 呀，它是那个闫妮跟她的亲生女儿， 哇， 对，一起演的，完之后这首歌机车做了机车有3首歌作为这个电影的插曲， 哎， 之后里面还有一个插曲是我去唱他们写的，希望大家到时候去5月11日，大家去院线支持这个电影。 好的，大家去看一下，我一定会去的哈，去院线看一下，然后听听歌。最后一首歌《梦想点亮黑夜》，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凌乱的街上，灯光照映着。有多少人找到了方向，多少人在迷茫，就在这一刻，你是否明白了，点亮这黑夜的不是灯火，而是我们的心。 潜水大象乐队，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啊！最后一首歌《梦想点亮黑夜》，希望也送给每一个人。好的，我们的梦想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会迷茫哈、啊，但是呢，永远它都会照亮你的前方。好了，那么也希望你们接下来一切顺利。好，接下来呢， 谢谢 我们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道道，我们明天再见喽。